记录生动的北京，聚焦变化的世界。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2。好，北京时间的18点，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为您直播的新闻2021。您好，我是江宁。 您好，我是杨红。今天是2021年的12月15号，星期三。在接下来的一个小时，我们将会关注北京将会在全国首推个人购房资格绿码，并实现证照分离改革全覆盖。 聚焦双减政策，关注京津冀教育发展。2021京津冀教育高峰论坛今天举行。 今天是世界强化免疫日，感谢糖丸爷爷守护孩子们的健康。 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发布2022年关税调整方案。 香港铜锣湾世贸中心突发大火，10多人被送往医院。 日本东电启动调查，你在近海1公里处排核污水。 好的，浏览今天的新闻之前呢，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来连线北京市专业气象台高级工程师全红月。全红您好。 哎，你好杨红。 哎，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的天气。 今天夜间呢，天空的薄云会逐渐的消散，到后半夜啊，最低气温在-4度左右。明天早晨，就是明天清晨啊，6点前后啊，这个冷空气开始啊影响北京，西部郊区的北风会渐渐的刮起。那么明天早晨的8点前后啊，城区也会啊刮起4级左右的偏北风，阵风可达6到7级。较大的风力啊要刮到明天夜间的22点前后才能减小到3级左右。明天白天啊最高气温在5度上下，但是刮风了，和今天的这个感觉不一样，冷飕飕的。所以啊，明天不论白天还是晚上外出啊，大家都要注意保暖，杨红。 那未来几天的天气呢？ 未来几天是这样的，后天周五上午啊，还有3级左右的偏北风，早晨的最低气温呢，只有-7度。从早晨到上午啊，尤其是上班上学的时候啊，可以说用啊寒风扑面来形容。由于冷平流的作用啊，抑制了气温的上升，后天白天最高气温呢，只有0度，这就意味着全天啊，都在冰点以下，天气寒冷。所以呢，少穿了，这个就冻得慌。大家呢要注意保暖。到这个双休日呢，气温会有所回升，最高气温呢在5到6度，但是早晨的最低气温呢，同样啊都是-7度左右。所以出门早的话，还得穿厚实一点。 就是这个周五的气温是最低的哈，大家要多穿点衣服。哎，好的，谢谢全控给我们的提醒和介绍，再见，全控。 再见。 好，再为您介绍一下今明两天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南转北风2级转3-4级，阵风6-7级，最低气温-0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65%。明天白天晴间多云，偏北风4-5级，阵风7级左右，最高气温5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20%。 在空气质量方面呢，预计明天白天城六区的空气质量指数110到120，空气质量级别为3级，属于轻度污染。 北京每天都有许许多多的大事小情，生活在北京的人们每天都感受着世界的脉搏。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2，记录北京，聚焦世界。好，记录北京新闻动态，新闻2021，来关注发生在北京的重要新闻。北京市政府新闻办公室今天召开北京市培育和激发市场主体活力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实施方案新闻发布会。新版方案已经是北京市连续第5次集中出台的一批优化营商环境改革举措。新闻广播记者史玉从会上了解到，北京会在全国首推个人购房资格绿码，并实现证照分离改革全覆盖。方案共12个方面，362项任务将在明年年底前全都完成。来听报道。 5.0 版改革以告知承诺制为基础，将在更大范围推动简化涉企审批，同时还将强化整体政府理念，着力推动一件事集成服务。市政务服务局副局长刘强介绍， 在推进场景建设过程当中，强化科技赋能改革，依托市统一申办受理平台，统筹考虑集成办事业务整合，打通数据壁垒和堵点。个人场景主要包括新生儿出生、义务教育等10个场景，企业场景呢，主要包括企业开办、获得信贷等10个场景，打造一次告知、一表申请、一口受理、一网通办的集成化服务，大幅减环节、减材料、减实现、减跑动。

未来将为京津冀三地教育协同搭建平台，提供智力支持。市教委发展规划处副处长孙运科表示， 北京教育系统将全力支持河北雄安新区教育发展，进一步推动北京城市副中心与河北廊坊北三县教育统筹规划发展，进一步深化京津冀跨区域间的教育交流合作，推动形成更加紧密的京津冀教育协同发展格局。 记者今天从通州区两会上了解到，未来五年北京城市副中心将持续瞄准功能定位，保持每年千亿以上投资强度，加快重点功能区重点节点建设，推动城市框架基本建成，搭建北京城市副中心四梁八柱。 北京城市副中心呢，将会在五年之内完成行政办公区二期建设，保障市级机关搬迁入驻，推动与行政功能密切相关的社会服务机构迁入，带动中心城区其他相关功能的疏解。 北京城市副中心还将推进环球主题公园后续项目及周边区域开发，形成集文化、科技、休闲、娱乐、商业为一体的城市综合体，同时全面建成并高水平运营副中心大剧院、图书馆和博物馆，加快建设通州堰2+2+1外围分洪体系。 在交通方面呢，2022年北京城市副中心站综合交通枢纽将会全面开展主站房的结构工程建设，东六环入地改造工程也将会在2022年完成环球东立交的建设任务，基本完成加宽段的任务，确保站成一体的副中心综合交通枢纽五年之内投入使用，完成东六环入地改造，开工建设六环高线公园等。 另外，城市绿心森林公园三大建筑项目计划在2022年完成全都主体结构以及幕墙工程，精装修工程计划完成90%，并且配合使用单位运营布展。 再来看昌平区，记者从昌平区两会首场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北大昌平新校区已经在今年的9月6日启用了，首批入住的是计算机学院的240名师生。 北大昌平新校区位于马池口镇，定位为发展新工科，重点布局应用性新型工科和交叉学科，将建设成为全国乃至世界科技创新与研发中心、新兴工程科技学术创新中心、人才培养基地以及技术研发中心。 另外呢，昌平区将会加快北大产教研融合创新中心的建设，支持北大创新性、引领性、突破性技术在昌平区开展应用示范和产业化。目前已经储备评价了29项科技成果，推动其中优质项目在昌平落地。 目前昌平区有清华、北大等41所高校的本部和分校区，沙河高校园7所高校新校区全都开学，与北航、北邮搭建了一批协同创新平台，形成了产学研用融合创新链，为加快推进昌平区两区建设与北京国际科创中心承载区建设提供有力保障。 冬奥会方面，今天呢，在北京冬奥组委成立6周年暨与中国三峡集团签约1周年之际，冬奥会火种展示活动在主会场中国三峡集团举行。活动在中国三峡集团定点帮扶的重庆市奉节县、巫山县、江西省万安县、内蒙古巴林左旗和对口支援的四川省凉山州、新疆皮山县等地的部分学校和三峡集团所属的单位设立了分会场。 2008年北京奥运会火炬曾在三峡大坝上传递，成为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官方合作伙伴一年以来，中国三峡集团积极践行绿色、开放、共享、廉洁的冬奥理念，参与冬奥绿电交易，累计达成绿色电能交易超过5000万千瓦时，携手助力北京冬奥场馆实现奥运史上第一次100%可再生能源供应，助力北京2022年冬奥会成为第一个实现碳中和的冬奥会。 10月18日，奥运会的火种呢，在7600公里以外的希腊古奥林匹亚遗址采集。10月20日，冬奥会的火种运抵北京。火种展示是火炬接力前的一项重要的活动。火种灯的创意呢，来源于中华第一灯西汉长信宫灯。长信宫灯呢，是2000多年前的西汉宫灯，造型轻巧华丽，设计巧妙环保。长信呢，就是永恒的信念，代表人们对光明和希望的追求与向往。 再来看北京处理涉奥侵权将有快速反应机制。近日，北京冬奥组委市场开发部、法律事务部与北京市市场监管综合执法总队签署了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市场监管执法合作备忘录，三方在查处涉奥违法行为、加强执法工作衔接、强化协作会商联络、开展宣传培训激励四方面达成了多项共识。

北京市电影局制定市疾控中心日前发布了新版的北京市电影放映场所疫情防控指引。根据指引呢，电影放映场所要加大排片的时间间隔，延长场间的休息时间，不同的影厅要错时排场，避免进出场发生观众的聚集。 依据指引，影院要在推广在线实名制购票及电子票，电影放映原则上每场上座率不得超过75%，进入影院必须要全程科学佩戴口罩，影院应设立唯一出入口，在观众入场和离场时实行分流管控，加大排片时间间隔，延长场间休息时间，不同影厅错时排场，避免进出场发生观众聚集。每场放映结束后要对影厅进行充分清洁与消杀，公共区域每天不少于2次清洁消毒， 3D 眼镜等物品每场消毒1次。 另外呢，影院应该自主或联合物业单位设立隔离观察间，发现疑似或确诊病例要立即启动应急预案。在疫情期间呢，尽量减少举办非放映活动，中高风险地区的影院原则上一律暂停放映。 今天，浙江绍兴市疫情防控联防联控指挥部通报，从今天早晨8点起，将绍兴市上虞区5个地区调整为高风险地区，将百官街道等多个地区调整为中风险地区。 记者从西安市今天下午召开的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目前西安市已经划定了3个中风险地区，为避免出市离省可能面临的健康监测、查验核酸、检测证明等不必要的麻烦，有关部门建议西安市民朋友在西安市中高风险地区清零之前非必要不出市。 目前离开西安的具体要求是，中高风险地区及所在区县人员严格限制出行，中高风险地区所在市的其他区县人员非必要不出行，确需出行的需持48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进入西安的具体要求是，所有省外来返西安市人员需提供48小时之内的核酸检测阴性证明。 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1。 再来关注国内其他方面，今天呢是世界强化免疫日，是为了消灭脊髓灰质炎而设立的日子。脊髓灰质炎呢，又称小儿麻痹症，是少数能够被消灭的疾病之一。世界卫生组织推荐采用常规免疫、群众运动、监测、扫荡式接种等4大消灭脊髓灰质炎的策略。 上世纪50年代，消灭脊髓灰质炎在全国多地爆发，古方舟毅然带领团队远赴云南荒山自建研究所。为进行临床试验，顾方舟甚至瞒着妻子把疫苗喂给不到1岁的儿子。在生命的最后一刻，唐二爷爷依然惦记着孩子们。他说，我一生做了一件事，值得。孩子们快快长大，报效祖国。 你是否记得儿时曾吃过一颗甜甜的白色糖丸？长大后才知道，让人念念不忘的糖丸里倾注了一位老爷爷一生的爱意。他研制的糖丸疫苗守护了几代中国儿童的健康。他叫顾方舟，网友们亲切地称他为糖丸爷爷。1955年，一场疫情自江苏南通爆发，并席卷全国多地，大批儿童染病后瘫痪甚至死亡。这种由脊灰病毒引起的传染病又被称为小儿麻痹症。一时间，许多家长背着患病的孩子四处寻求救治，但国内医学界对这种病毒知之甚少，医生们无能为力。1957年，顾方舟受周总理嘱托，前往苏联研究国际上预防脊髓灰质炎的方法。他判断检毒国疫苗更适合我国国情，并获得了一些疫苗原液，但美苏两国对重要数据严加保密，顾方舟必须带领团队亲自证明国疫苗的安全性。为进行动物实验，他们远赴昆明深山自建研究所，并一一攻克研制活疫苗的关键技术。1960年，首瓶疫苗诞生。顾方舟为了确定疫苗的副作用，带头以身试药，但疫苗必须经儿童试验。身为父亲的顾方舟瞒着妻子，为自己未满1岁的儿子服下了疫苗。在顾方舟的带动下，其他同事的适龄孩子也都服用了疫苗参与试验，孩子们安然度过10天试验期后，顾方舟和同事们才放下了内心的愧疚和担忧。得益于他们的付出，在全国10个城市的450万名适龄儿童中展开的第3期临床试验取得成功。然而，早期研发的液体疫苗需要冷藏保存，彼时中国很多地区都不具备储藏和运输疫苗的条件，液体疫苗的服用也存在诸多问题。为此，顾方舟和团队在1962年成功改进剂型，将脊灰疫苗做成一颗颗固体糖丸，这也是中国消灭脊灰之路的独特创举。2001年， 世界卫生组织宣布中国成为无脊髓灰质炎的国家。74岁的顾方舟作为代表，在正式报告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他把毕生的精力都投入到消灭脊髓灰质炎的战斗中，使中国千百万儿童远离了小儿麻痹症。他却说自己一生只是做了一颗小小的糖丸。2019年，顾方舟荣获人民科学家国家荣誉称号，然而他却没能亲自领取这份荣誉。直至生命的最后一刻，他仍惦记着祖国的孩子们。 那么脊髓灰质炎为什么能够被消灭呢？我们今天也采访了北京地坛医院感染急诊科主任王林航，我们来听一听他的分析。 这个和病原体的特性是有关系的。我们知道现在的新冠病毒，人类基本上认为是难以消除，是我们发现比如说在短尾鹿里有新冠病毒感染，包括水貂，这样的话就算是人之间的病例控制得很好，但动物到人之间这种交互感染还可以导致病原体卷土重来。那人类的整个和这些病毒细菌微生物做斗争历史上，我们已经消灭了一个传染病，是天花。因为天花病毒的唯一的它的感染宿主就是人类，只要人类的通过接种疫苗形成了所有全人群的免疫屏障，天花病毒就没有它赖以复制生存的这种载体和宿主了，所以天花病毒就被人类给消灭了。那脊灰病毒在这一点上和天花病毒是类似的，它也是以人为唯一的这种感染宿主和储存宿主。那么我们人类开发出这个脊髓灰质炎病毒的疫苗，不管是这种灭活疫苗 IPV 还是口服的这种脊髓灰质炎减毒的活疫苗 OPV， 我们通过这个疫苗的全面的接种啊，扩大的接种啊，进行监测呀，去弥补这些免疫接种的漏区，我们是争取在所有的易感的孩子从特别小的年龄开始就建立全人群的免疫屏障，这样的话就有望把脊髓灰质炎病毒带来的小儿麻痹症这样的一个疾病，以及这个引起疾病的这个病原体脊髓灰质炎病毒就全部都消灭掉。 那么一般来说，人从小到大需要打哪些疫苗？为什么有的疫苗免疫效果能够终身持续，而有的不能呢？我们继续来听一听王林航主任的分析。 我们也制定了很多从小到大的各种疫苗接种策略，分这种国家免疫规划的这种免费的疫苗，以及到了成年期或者是在幼年期的时候可以选择的一些二类苗。刚出生的时候就开始接种乙肝疫苗，乙肝疫苗需要打3针，刚出生的时候还要接种卡介苗，它是预防结核的。到了这个婴儿的二月龄的时候，就开始2月份、3月份、4月份就开始吃这个糖丸的疫苗，或者有的地方接种的是灭活苗，就使用 IPV 来预防脊髓灰质炎。那么3、4、5月龄的时候就使用的是白百破，分别预防的疾病是百日咳、白喉和破伤风，包括在8月龄的时候要打这个麻风腮疫苗，预防麻疹、风疹、腮腺炎。那在所有传染病里头，我们要说呼吸道传染病传染性最强的就是麻疹，因为它一个人可以传18个人。除此之外呢，还有像流脑疫苗、甲肝疫苗啊，还有像肺炎链球菌的结合疫苗啊，流感嗜血杆菌的疫苗啊，包括预防 HPV 感染的现在的人乳头瘤病毒的疫苗，还有一些人年轻的时候得过水痘，成年期为了避免水痘带状疱疹病毒重新活化引起带状疱疹，我们现在也有成年人尤其是50岁以后可以接种的带状疱疹疫苗。另外大家养宠物的就是不陌生，就是狂犬疫苗来预防狂犬病的发病。另外像有一些小孩在秋冬季节容易出现蛋花汤样的腹泻，这多半是由轮状病毒感染的，现在轮状病毒疫苗也是有相应的这种疫苗接种提供的。另外最近的3、4年大家已经建立了一个习惯，就是每年到了秋冬季来临的时候，我们为了降低流感引起的疾病负担，为了保护自己身边的人，每年的11月的中下旬开始接种当季的季节性流感疫苗。 这是一些常见的疫苗。那大家可能很好奇啊，为什么有的疫苗，比如说几回疫苗啊，只要打一次或者说这个服用一次就能够终生持续，有的不能，需要这个经常的去补充或者说去加强呢？区别是什么呢？ 这就跟疫苗设计的原理和这个病原体变异的速度以及病原体抗原出现变异的一些影响都是相关的。比如说像 HIV 艾滋病毒到现在为止都没有疫苗，那原因是什么？因为 HIV 变异的太快了，我们很难抓住它，总是处在移动打靶的状态。所以我们印象里那些比如说接种了麻疹就再也不得麻疹了，接种了水痘不再得水痘了，是因为这些病原体本身它变异程度就比较低。另外我们用于制备疫苗的从病毒身上来源的这些抗原都是这个病毒身上最保守的，所以建立的免疫力是持久牢靠，而且永远认识这个病原体。这样的话一旦接种疫苗成功，机体产生了牢固的免疫，就不容易再得这样的疾病了。那流感病毒的疫苗呢，就是面临的和 HIV 类似的情况，但是它没有 HIV 艾滋病毒变化的那么快，所以有的疫苗终身有效，有的病毒到现在为止还没有疫苗，有的疫苗虽然有效但是它需要当即打，它是根据不同的病原体的特性以及疫苗的原理开发的一些路径选择疫苗，这些因素都是相关的。 那么人体的免疫系统有多重要，免疫力强弱跟哪些因素有关，提高免疫力的方法又有哪些呢？我们继续来听一听王林航主任的介绍。 那人体的免疫系统实际上就是保护人体整个的肉身功能正常运行的一个不可或缺的系统。我们正常免疫系统发挥功能的时候意识不到，但如果像艾滋病这样的历经了2到10年出现了免疫功能明显抑制的时候，就会发现对正常人不感染的一些细菌啊、病毒啊、真菌啊、原虫啊，就可以在 HIV 艾滋病身上出现明显的致命性的一个感染，这就意识到了实际上它是在默默的发挥作用。那到底免疫系统包含哪些部分呢？我们通常就会认为比如说我们完整的皮肤啊、完整的黏膜，这是我们的一个固有的一个免疫系统啊。另外就是有我们体内的比如说这种细胞免疫的这种来自于比如说能吞噬病原的巨噬细胞啊，提成抗原的输出细胞啊，或者有一种自然杀伤细胞啊，这些都是可以帮我们去识别可以去清除侵入的病原体的这些细胞。还有一种后天免疫就是要通过训练习得的，这种训练呢就包括体液免疫里头我们产生抗体啊，或者是 T 细胞免疫里头我们产生这种训练有素的免疫系统内的特种兵。一种就是他小时候感染过，还有一种情况就是通过疫苗，这样等到下一次这个病原体再入侵的时候，因为前面已经经过训练，免疫系统的功能会有序的展开，该用抗体去综合，万一有少量病毒还是感染的细胞，那 T 细胞免疫就像精确制导炸弹一样，就迅速的识别了这个被感染的细胞或者是受影响的范围，实现了病原体的清除。 那除了这个通过注射疫苗的方法来进行保护之外，我们需要特别去注意提高自己的免疫力吗？或者说维护一个比较好的免疫系统吗？ 对，这就像电脑里头我们维持杀毒软件的本身的一个功能的话，我们就是这个维持系统的整个的健康也很重要。比如说营养不良的人，他和营养良好的个体相比，他体内的免疫细胞游走能力啊、机体的动员能力啊、功能储备能力都会差。所以我们经常说的免疫力就是维持正常的作息啊，保证细胞在里头有休息有活动的时间啊，这种保证皮肤黏膜的完整性啊，我们经常说像维生素 A 可以促进皮肤黏膜的完整性啊，这种有的时候多晒晒太阳保证维生素 D 的功能啊，然后经常的体育锻炼让体内的这种血液循环的状态呀、清除代谢废物的能力呀、还有维持免疫系统健康运转的这种内环境的质量啊，我们从这些方面加强，实际上都是可以加强这个整个的免疫力的。 其他国内方面的消息再来关注。据财政部网站今天的消息，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近日发布2022年关税调整方案， 在最惠国税率方面，方案对954项商品不含关税配额商品实施进口暂定税率，从2022年7月1号起取消七项信息技术协定扩围产品进口暂定税率。 关税配额税率方面呢，继续对小麦、玉米、稻谷、大米、糖、羊毛、毛条、棉花和化肥等八类商品实施关税配额的管理，税率是保持不变的。其中对尿素复合肥和磷酸氢铵三种化肥的配额税率继续实施进口暂定税率，税率保持不变。 在出口关税税率方面，继续对铬、铁等106项商品实施出口关税，提高黄磷以外的其他磷和粗铜等两项商品的出口关税。以上方案除另有规定之外，从明年1月1号起实施。 今天中午，香港铜锣湾世贸中心发生了大火，现场出现大量浓烟，火警随后升级为三级。当时五楼有100多人被困平台，350人被困天台，消防员赶赴现场进行救援。相关的情况，我们来听一听中央电视台记者今天下午发回的连线报道。 我现在就是在香港铜锣湾的世贸中心的前面，就是在这里呢，是在中午的时候呢发生了三级的火警。那么警方表示呢，大约是在12点半左右呢接到了报警，指世贸中心呢是有发生了火灾，并且有多人被困，然后现场呢是冒出了浓烟。那随后呢，警方表示是在1点03分左右呢就生成了三级的火警。那三级火警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呢？香港是把火警呢从1级到5级来分类，所以三级呢是处于一个中间的一个级别。那截至目前呢，最新的数据呢，我们了解得到受伤的人数呢是增至了12人，那分别呢已经被送往香港的绿敦治医院、玛丽医院还有东区医院是进行治疗。伤者当中呢也不乏一些年长的人士，包括我们了解到有70岁还有60多岁的女子。那警方也表示呢，目前仍然有多人呢仍然被困在大厦内的多个楼层。那此前呢是有超过300人呢在天台呢等候救援。那我们在现场是看到呢，消防部门啊，还有警方呢，已经是派出了多辆的救援车辆在现场。那目前在现场是看到至少有8辆的消防车已经展开了云梯，逐渐把人救出来。关于这个事故的原因呢，还在进一步的调查当中，警方还没有最后的公布。那我们在现场呢，是除了看到有浓烟呢，那我们也了解到了一些信息，是世贸中心的第一层呢是正在进行一些工程，外墙呢是有棚架包围，所以在火警发生之后呢，地基的位置是冒出大量的浓烟。那消防车呢，我们在现场看到升起了云梯，那并且不停的有人呢是被消防车送离了出来。所以呢，目前现场的情况呢，大概就是这样。 另外，据香港媒体报道，铜锣湾世贸中心火灾目前至少有14人送往医院，已经疏散近1200人，所有人员获救，没有人被困。由于大厦正在进行装修工程，大量浓烟由外墙棚架中涌出，火灾起因初步怀疑是电表房间起火，随后火势在影响棚架，引起浓烟冒出，影响在商场内的公众。 好的，18点42分，我们进一段广告，稍后呢来关注国际方面。您将会听到日本东电启动调查，你在近海1公里处排放核污水。我们稍后见。 稍后见。 畅行北京，即刻奔驰。即日起购买梅赛德斯奔驰长轴距E级车，尊享全方位感官带来的豪华舒适体验，多场景中提供智能辅助，多角度保障行驶安全。梦想中的行政座驾与您即日启程，详询梅赛德斯奔驰授权经销商或微信搜索一级车小程序，即刻尊享驾乘体验。年底会议，突破时空距离的智能场地，产品发布，提升营销推广效能的场地，北京广播大厦演播厅，专业融媒体直播空间，满足企业线上发布需求，垂询电话8501-5588。 以上为广告时间。 这是一个小时的新闻驿站，每天18点，这里有最新的新闻，有幕后的背景故事，有开阔的视野，也有北京人的视角。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1。 好，洞悉国际新闻动态，新闻2021独特视角带您观世界。我们来浏览今天国际方面的消息。日本东电启动海底钻探调查，你在近海1公里处排核污水。据报道，为了新设把福岛第一核电站核污水排放入海的海底隧道， 东京电力公司14号启动了钻探调查。东电计划在近海1公里处排放，会详细调查海底地质，作为选定隧道具体路径的判断材料。 其实，东京电力公司在今年8月份就提出要建立海底隧道来排放核污水，预计海底隧道的直径为2.5米左右。那么，这个海底隧道是怎么样的设计考虑？为什么日本打算把污水通过海底隧道的方式进行排放呢？我们今天也采访了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杨希宇，来听一听他的分析。 日本的这个计划呢，其实是两个计划当中选了一个，就是我们都知道呢，这个福岛核电站事故之后呢，现在它的这个积存的经过核污染的这种废水呢，已经有差不多130万吨。那么它以这个理由呢，就要往海里排放。海里排放呢，他们制定了两个方案，一个呢就是直接从这个海边的废旧的核电站把这个废水就排放到海里，就是就地排放。还有一个方案呢，就是这个挖一个隧道。大概1公里长，先把这核电站的废水呢灌入这个隧道，从隧道排到海中，也就是说呢往这个岸边远一点排，最后选择了这个挖隧道。实际上呢，挖隧道也好还是就海排放呢，没有本质的区别，就近排放岸边就可以是那个废水，那么挖个隧道呢就是离岸边1公里，那么这个废水就进入海水当中。实际对于海洋的污染呢都是一样的，只不过呢从他们这个从各种综合安全角度考虑呢，还是采取了这个挖隧道。简单的说呢，就是挖一个管道，把这个目前存放在核电废旧的核电站的这个核污染的水呢通过管道向海中排放。这个行为本身呢引起这个国际上的很大的争议。 这样的一个隧道，我们看到韩国政府明确表示了哈，日本在没有提前跟韩方沟通的情况下单方面的推进核污染水的排海计划，韩方是表示非常的遗憾，并且呼吁日方立即叫停这一计划。但是我们看目前日方是没有叫停的意思哈，现在已经启动了这个钻探调查。那么海底隧道的建设目前来看哈，存在着哪些风险呢？ 海底隧道的建设本身呢，首先呢就是严重的践踏国际关系准则，就是我们都知道海洋是各国共享的，那么像共享的海洋里边单边主义的排放自己因为事故造成的核废料的这个核污染的废水本身呢，又不同这个相关的国家，比如说中国、韩国，因为我们都是那个共享同一片海域，那么在不同有关各方协商的情况下，就确定了排放的这个方案，就是把这废水弄到海里。那么在一片反对声当中呢，那现在又决定呢，我不管你反不反对，我就开始挖隧道。那么这个挖隧道这个事儿本身呢，就标志着那个原来这个纸面上的排废水的计划呢，就要开始进入这个实施阶段了。因此呢，是这样的一个不顾周边国家反对，不顾国家周边国家严重关切的这样一个行为，开始从纸面计划进入这个实际行动的实施阶段。那么这样的一个动作本身呢，其实是也一定会引起这个国与国之间的这种紧张关系。再一个就是呢，从自然工程的角度呢，也会还存在着一定的这种风险。比如说呢，就日本自己也在担心，就是说这个海底隧道，那么必须找到这个稳定的岩层结构，以至于呢，这个隧道呢，能够在海底能够承受住隧道上面这个海水的压力，这一系列的问题。如果说呢，这个隧道出现裂缝，或者是说呢承受不住压力，那么出现海水倒灌，那就使得原本这个已经不少的核污染水呢会涌入更多的这个海水倒灌，引入更多的被污染的水，那么可能问题就更麻烦。因此呢，无论从技术风险还是这个国家关系的这个政治麻烦的潜在风险呢，那么这个行动本身呢都是非常欠考虑的。 另外今天我们注意到一则消息哈，说的是日本海洋研究开发机构的主任研究员熊本雄一郎最近发布了一个研究结果。这个研究结果就显示呢，因为2011年福岛核事故而流入海洋等放射性物质铯134在大约8年之后抵达了北冰洋的内部，据称呢在越过北冰洋边缘海的内部测出这个我们刚才提到的放射性物质铯134还是第一次。那这样的一份报告意味着什么呢？ 这个报告实际上是给国际社会敲了一个警钟，也是给日本政府这几年来宣扬的这个排废水无害论呢直接打脸。因为我们都知道呢，福岛核电站的核废水这种含有这个放射性有害物质的这种水能够在远在北冰洋发现， 那么这已经充分反映出什么呢？就是随意向海中的排放这种放射性的有害物质，实际上后果并不像日本政府所宣扬的那么简单，那么轻描淡写。特别是呢，从福岛到北冰洋实际上要并不是一个直接的洋面，那是经过了好多海峡，经过复杂的这个海洋环流，还有这个海洋地理结构，都能在这个北冰洋找到这样的发现这样的有害物质。那么可想而知，一旦排入海中的时候，在福岛核电站的这种周围海域或者是临近海域，它的这种影响会有多大？因此呢，就是北冰洋的这个发现呢，本身呢，其实是对给日本周边国家乃至给国际社会敲了一个警钟。 好，我们再来关注国际财经方面，进入今天的工行国际汇市评论。 汇聚实时动态，评论市场要点，敬请收听工商银行北京分行国际汇市评论。 与欧佩克组织对原油的乐观预期不同，国际能源署昨天表达了对原油供过于求的担忧。相关的分析，我们来连线工商银行北京分行的外汇交易员金鑫。金鑫你好。 主持人好。 怎么看待国际能源署的担忧呢？ 国际能源署呢，在他们月度的石油报告中称，新冠感染病例的激增以及奥米克戎变种毒株的出现将会抑制全球原油需求。那原油的产量呢，将会在本月超过整体的一个需求，并在明年大幅飙升。国际能源署预计明年石油的供应量将会增加640万桶每日，主要来源于欧佩克加逐步解除他们现有的限产措施，其中呢，沙特和俄罗斯的年产量可能创下一个创纪录的水平。而全球原油的需求端呢，增速将会降低10万桶每日，主要还是因为疫情的反复呢打压了航空燃料的一个使用。昨天布伦特原油期货是下跌了0.9%，收报每桶73.7美元。美国原油期货呢是下跌了0.8%，收报每桶70.73美元。主持人。 另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昨天警告英国央行加息不宜过晚。该组织预测明年英国通胀将会达到约5.5%的30年最高水平。怎么看待英国央行的加息的预期呢？ 本周呢是超级央行周。明天不仅凌晨有美联储的一个议息会议，明晚呢英国央行也会公布利率决议。但市场现在对于英国央行的加息预期不强。从利率期货的定价来看，市场认为本周英国央行有72%的概率按兵不动，但是呢到了明年的2月初有65%的概率加息。英国的复苏情况较好，昨晚公布的11月申请失业金人数报减少近50,000人。大幅高于10月时候的减少1.5万人。今晚英国将公布多项关键数据，包括 CPI、PPI， 还有零售端的物价指数。市场相信这些数据仍然会偏高，但不会有太多的反应，就跟昨天美国 PPI 数据创新高一样。市场现在对于通胀的一个高数据已经是充分计价了，重点在于主要经济体的货币当局会如何做出反应。主持人。 好的，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主要外币对人民币的最新排价情况。 好的，美元对人民币报6.3659，欧元对人民币报7.1729，英镑对人民币报8.4385，加元对人民币报4.9436，澳元对人民币报4.5370。 感谢金鑫的点评和分析，再见。 再见。 以上分析只代表机构和个人观点，提醒您投资需谨慎。 汇聚实时动态，评论市场要点，敬请收听工商银行北京分行国际汇市评论。 好，其他国际方面的消息再来看。世界卫生组织14号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全球累计新冠确诊病例达到2亿7,031,622例，死亡病例达到5,310,502例。 俄罗斯总统普京14号与法国总统马克龙通电话，讨论白俄罗斯边境的难民危机、乌克兰局势等热点问题。 据克里姆林宫网站消息，普京说，波兰和波罗的海国家违反了保护难民权利的国际义务。他赞成欧盟和白俄罗斯直接接触以讨论难民问题。对乌克兰局势，普京说，乌克兰蓄意加剧乌东地区接触线地带紧张局势，应当立即启动国际谈判，为排除北约进一步东扩和在俄邻国部署威慑俄武器的行为建立法律保障。 好的，节目的最后呢，我们再提醒您一下今明两天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南转北风2级转3到4级，阵风会达到6到7级。平原地区的最低气温零下40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65%。 明天白天晴间多云，偏北风4到5级，阵风7级左右。平原地区的最高气温呢会达到5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20%。 空气质量预计明天白天城六区空气质量指数110到120，空气质量级别3级，属于轻度污染。 今天的新闻2021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主持人江宁、杨红，责任编辑郑晨、杨红、江宁，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您想了解更多关于我们节目的内容，欢迎您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新闻见外14号。 您也可以在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客户端收听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 北京广播电视台大声喊新年好，冬奥有我集卡集好运主题活动现在已经开启了，即日起到12月31号，集齐8张冬奥卡片，一起瓜分2022元的这个元旦红包哈，2022的元旦红包，感受红包雨带来的欢乐畅爽，更有听听故事广播和听听文艺广播联合会员卡等您来，海量精品内容任您听，快来听听 FM 和我们一起大声喊新年好。 好，稍后为您转播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明天再会。 明天再会。 劳模精神，凝聚奋进力量，请听北京劳动者之歌劳模人物系列报道。 王振强，男，1986年11月出生，中共党员，现任中国铁路北京局集团有限公司丰台机务段毛泽东号机车组司机长兼班组党支部书记。参加工作16年来，他始终践行报效祖国、忠于职守、艰苦奋斗、勇当先锋的毛泽东号精神，在平凡的岗位上做出了不平凡的成绩。他先后获得全国铁路技术能手、首都劳动奖章、北京市劳动模范、全国最美职工、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北京市优秀共产党员等荣誉称号。2005年参加工作至今，王振强先后担任内燃机车副司机、内燃机车司机、电力机车司机，安全驾驶机车1300余趟。2008年9月，王振强加入到毛泽东号机车组，为练就过硬本领，他认真学规背规，经过无数个日夜的反复练习，把纪规、行规、非正常行车处理办法等业务知识记在心里、刻在脑子里，成为了规章一口清、技术一手精的技术能手。2018年，王振强接任毛泽东号机车组司机长，为了提高大家应急故障处理能力，他制定了每月一考制度，每次考试项点做到机车全覆盖，对不过关人员实行学不会、背不过、不上车制度。在他的带动下，机车组的学习氛围更加浓厚，成员们个个成为了业务上的行家里手。在全员落实标准化作业的基础上，王振强积极推行安全风险管理，他要求车组成员们在作业过程中严格落实30字一次出城作业标准，呼唤应答一句不能错，手笔眼看一点不能差，联控用语规范准确，操纵列车安全平稳，力求在落实作业标准上追求极致。2020年，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王振强第一时间把机车组成员们组织起来，郑重写下请战书，他详细制定了12项防护措施并严格执行，带领机车组15人连续3个月不回家，为赢得湖北保卫战、武汉保卫战的全面胜利积极贡献力量。